ChinesePod.com. 赵露，走了那么久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 不行，我不累。建明有可能就在附近，他随时都会有危险，我们得赶紧找到他。 可是你这样的话，很快就会累垮的。如果连你都倒下的话，谁还会去找建明啊？ 你说的对，都怪我太心急了。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，我去前面空落人家里要些水，你千万别走开。 知道了，文涛哥，你放心吧。这样麻烦你，我实在过意不去。 别这样说，我们是同病相怜，说是帮你，其实是在帮我自己。早点找到建明，我也可以早点见到我的女朋友。不说了，我先去了。 好。 赵露， 这个赵露跑到哪儿去了？赵露，赵露。 文涛哥，我在这儿。 你怎么一回事？不要命了？我叫你别乱走的。 对不起，可是我看到建明了，他刚才跟好几个空落人骑着马从前面经过。 什么？你看清楚了吗？ 嗯，虽然他穿着空落人的衣服，但我确定是他，而且我叫他的时候他也回头看我了。 是吗？那他人呢？ 他没认出我，他的样子没变，但是神态完全不一样了，整个人呆呆的。你说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呢？ 你先别急，有可能不是他。他是从哪儿经过的？ 嗯，就在前面的山上。 啊，这么远，怎么可能看清楚呢？而且他骑着马，更加看不清了。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看到建明了，就是他，真的就是他。 你冷静点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如果是建明，他怎么会没认出你呢？ 我也不知道。